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8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穆回雪帮着两个小孩明目张胆地换骰子，使得游戏结束时，两个小朋友手里拿的都是五点的骰子。谁都不明白穆回雪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游戏开始了这么久，大部分玩家都渐渐忘了这个幸运骰子是圣诞老人给自己的奖励。他们将这个骰子当做一个游戏道具，只要游戏通关了，手里拿着的是几点的骰子并不重要。整个糖果屋里，只有唐默四人敢百分百肯定，这个游戏不需要通关，因为只有他们四个知道，陈珊珊绝对不可能通关。只有在肯定游戏不需要通关的基础上，玩家才会将注意力从通关游戏转移到幸运骰子身上，才会注意到第六格真正的意义不是让玩家互相厮杀，而是让玩家得到更好的奖励，确保游戏的公平性。圣诞老人从巨大的棒棒糖上一跃而下，双脚落地，震得整个空间为之颤动。没有通关的玩家脸色惨白，有人虚脱地瘫坐在地上，通关的玩家则面露喜色。宁铮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唐默的背影。良久，他沙哑着说，之前的14次决斗，你没有主动认输，任凭我消耗你的体力，是为了告诉我你有实力和我一战。唐默转过身看着他，宁铮继续说，你知道白若瑶抓住了我的把柄，威胁我对你攻击，所以你卖我这个人情，让我能一次次的打伤你，直到最后一次你不浪费我的时间直接认输，让我的愧疚达到了顶点。唐默说，宁铮，是你想多了。宁铮看着唐默淡淡的神色，他握紧手里的骰子，忽然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他双眼睁大，不仅是这样，你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如果你说让我记住你的人情，我反而会不屑一顾，你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你让我不需要记在心上，反而会让我决定还你人情，把自己的六点骰子给你的同伴，让他有机会通关游戏。是你，你算计我，夺走了我的奖励。宁铮咬牙切齿，唐默，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是从我第一次选你决斗吗？唐默看着他，没有回答。宁铮说，唐默。唐默慢慢勾起唇角，你猜。宁铮气得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将这个两次夺走自己奖励的玩家撕成碎片，可是他的理智让他冷静下来。他看了眼唐默，又看了眼站在一旁似乎没有注意到这里情况的傅文铎，他不能动手。唐默嘴角的笑容更深邃几分，对于宁铮，其实唐默并没有必要夺走他的六点骰子，那颗骰子并不会便宜唐默，让他的幸运值翻倍，只会便宜一个陌生玩家，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唐默从不是个不记仇的人，无论原因，宁铮帮着白若瑶消耗唐默的体力使他受伤，这一点唐默必然会报复回来。算计是一回事，得手是另一回事，如果这次唐默没有算计成功，他也懒得再对宁铮下手，只不过他成功了。圣诞老人将手指圈在口中，用力地吹响口哨，声音落下后，很快一阵激烈的震动声在白色空间里响起，那声音一开始极弱，从商业街的远处传来，众人向远方看去，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当众人看清那小黑点时， 四匹健美的驯鹿呼啸而过，冲进了长长的崎岖商业街。他们踏上这条商业街的街头，消失的商铺也开始逐渐回到原位，商店们拔地而起，砖石墙瓦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被按下倒退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原样。当驯鹿拉着雪橇长啸一声停在圣诞老人的面前时，糖果屋、蛋糕房、礼品店、饼干店一一复原。哦，为首的那匹驯鹿高傲地抬起蹄子，吓得一个玩家向后倒退三步。圣诞老人哈哈一笑， 你这个家伙可不要欺负我可爱的孩子。 驯鹿不屑地瞪了那玩家一眼，乖乖收回蹄子。圣诞老人转头看向仅存的11名玩家，摸了摸胡子， 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孩子们，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 话音落下，玩家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圣诞老人坐上雪橇，拉起缰绳就准备离开。这时才有玩家反应过来， 等等，游戏呢？游戏奖励，还有游戏失败的惩罚。 圣诞老人奇怪地看他，表情夸张。 惩罚？圣诞老人从不惩罚好孩子，只惩罚坏孩子。咦，难道你是不诚实的坏孩子？ 那玩家吓得立即说， 我不是。 圣诞老人咧开牙齿，露出一个诡计得逞的笑容。 那还有什么事吗？可爱的孩子，奖励不是一直都在你的手中吗？你居然还想要奖励？难道要我给你一个热情的吻？你真是个贪心的孩子。 圣诞老人拉着缰绳，无奈地叹气。 唉，圣诞老人这个季度糖果屋的生意可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地底人王国的孩子们开始疯狂地长蛀牙。蛀牙这个该死的东西让孩子们都不喜欢吃糖了。我该走了，我要抓紧时间研究出一种不会让人长蛀牙的糖。 听着圣诞老人的话，玩家们的表情各有变化。反应慢的玩家听到最后才听懂圣诞老人的意思，反应快的玩家则在圣诞老人说完的那一刻便刷的低头看向自己手里的那颗骰子。年轻女人欣喜若狂，她对唐默小声说， 谢谢。 小小的白色骰子上点数比较大的玩家激动的脸色潮红，点数小的玩家呆呆地看着那颗骰子。到这时才明白这个游戏真正的意义。还有的玩家愤怒地瞪着那个一身黑衣的女人， 你抢走了我的骰子，你早就知道这个游戏没有输赢，只有奖励的好坏。 最愤怒的是已经通关游戏却被穆回雪拉回决斗大舞台输走了自己骰子的那个年轻男人。他气急败坏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小刀，脚下一蹬冲向穆回雪。一道红色的影子从他的眼前一闪而过，那玩家惊骇地立即侧身避开，红色的长鞭啪的一声打在地上，令地面微微震动。这力量远不是他可以抵抗的。穆回雪歪头看他，笑道， 哼，有事吗？ 年轻男人张了张嘴，又咬紧牙齿闭上，收回小刀转身离开。胜者为王。这男人的五点骰子也是从别人手里抢的，他虽然想将穆回雪千刀万剐，但他并不蠢，他真要动手了，那根鞭子眨眼间便能绞断他的脖子。圣诞老人看着玩家们愤怒又不敢言说的表情，满意地发出一声难以觉察的笑声。他好心提醒说， 天要黑了，崎岖商业街也快关门了， 好孩子可不要在街上逗留哦。 接着他挥舞缰绳，大笑着一边高喊 Merry Christmas， 一边驾驶驯鹿雪橇离开商业街。白色的光芒从每个玩家手里的幸运骰子上亮起，下一秒骰子消失，一团白色的光球飞上半空中，接着猛地俯冲没入每个玩家的心口。唐默抚摸着自己的胸口，他突然感觉身体更轻松了一些，似乎有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改变了。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傅文铎，还没来得及开口，一道耀眼的白光便从他的眼前闪过。在这道白光还没消散时，唐默便猛地蹬地向右方冲去。虽然看不见，可是他清晰地记得白光亮起前，白若瑶就站在这个位置。与唐默同时动作的还有两道破风声，白若瑶在离开游戏的一刹那也开始逃跑，但傅文铎比他速度更快。傅文铎身体一沉，右腿快速地扫向白若瑶的下盘。白若瑶听见风声，单手撑地在地上跳跃两下避开袭击。唐默拔出小阳伞，站在三米外，伞尖对准白若瑶，一把银色的手枪在傅文铎的手上漂亮地转了一圈，阴冷的枪口对准白若瑶的脑袋。北京天坛公园，上午十点，玩家们回归地球，齐齐地出现在天坛前的这片平地上。发现唐默三人的对峙，这些玩家转身便跑，不想掺和其中。一时间，空地上只剩下唐默、傅文铎、白若瑶，还有陈珊珊、穆回雪、宁征和傅文生。娃娃脸青年被唐默和傅文铎夹在中间，他左看看右看看，佯装可怜的眨眨眼。 唐唐、傅少校，你们这是干什么？ 白若瑶的脑袋晃了晃，他晃到哪儿，傅文铎的枪口就随着他移动到哪儿。白若瑶委屈地说： 哇，你们这是要联手欺负我？ 说着他抬起头看向宁征。 宁宁，你看他们二打一欺负我。 宁征没有走，他看了眼唐默，又看了眼傅文铎。宁征以极快的速度在心里估算了自己报复这两个人的可能性，如果单打独斗，他报复成功的可能性不足一成。他不是白若瑶，喜欢搞事作死。宁征捏紧手指，决定吃了这个亏，以后再也不和这两个人有交集，大不了躲着他们走。宁征抬头说：白若瑶，你要我做的事我全做到了，希望你遵守你的诺言。白若瑶目光冷了冷，片刻后他嘻嘻笑道： 我永远不会违背我的诺言。 宁征看着他，希望你记住你说的话。话音落下，宁征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唐默说：好像你唯一的帮手跑了。白若瑶眨眨眼： 唐唐，你真的想杀我？你怎么舍得？ 唐默笑了：我非常舍得。然而白若瑶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缓缓地转头看向另一边的黑衣男人。他看着对方片刻，吐出三个字： 傅少校。 傅文铎勾起唇角：Fox。 白若瑶说： 你想杀我？ 傅文铎没有回答。比起唐默毫不掩饰的杀气，傅文铎只是拿着手枪对准白若瑶的脑袋。他低沉地笑着，十分淡然，然而那股冰冷如蛇的视线令白若瑶无法忽视。他第一次从傅文铎的身上觉察到这种凛冽的杀意。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